是啊， 哦，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对，多点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这么点的作诗， 嗯，而且是一作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哟，行了，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嗯， 做不了。 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我做的比谁都多。 那当然了， 嗯， 那是，还吹呢？ 嗯， 都做点哪诗了？你还吹呢？ 什么叫做哪哪诗啊？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尿裤子 啊！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那是得晒。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懂。 小时候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嗯， 一人给一张纸。 哦，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嗯， 一大片一大片的。 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对对，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那叫什么本事？ 哎，对。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啊，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什么题目？ 献给女排的诗。 标题都好 啊！ 这样借这个机会 啊，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 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好， 叫献给女排的诗， 开始。 哦， 新诗开头都得是啊， 女排，女排， 嗯， 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 好 啊， 怎么着？ 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那赶紧买去。 商店的同志说， 嗯， 做不出来。 对了，时间太紧 啊。 怎么着？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这很有诗意呀。 公园的同志说，不让采。 对了，采花罚款。 哦， 又怎么着？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啦啦队， 加油助威。 外交部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还怎么着？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赶紧去吧， 到现在， 嗯， 还没谈恋爱呢。 嗨， 啊，女排，哎， 没对象站这还啊呢，还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就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想的挺好，钱没做到白说了。 这您得原谅我， 嗯， 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是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什么 古体诗？ 要改古体诗了？ 嗯，您不知道， 嗯， 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着呢。 是 啊，嗯，好极了。 那我问问， 嗯， 古体诗有作品吗？ 有作品呢。 有啊，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哦，添了一首词。 对， 这样， 嗯， 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儿朗诵朗诵啊？ 可以可以，我给大伙儿念一念啊。 哎， 我看我带着没有。 哦，写稿纸上了。 嗯，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我往搁哪儿？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这、 嗯， 不算子啊。 哎，啊，对不对？准备去我看。 不是，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张嘴就来啊。 没有啊，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这个？ 那你抬手干嘛？ 我这人就这毛病，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注意听啊， 哎， 梅花迎雪开，香自苦寒来。巾帼英雄正鳌头，喜讯传天外。 这嗓子还挺赫亮。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好， 好不好？ 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喜欢不喜欢？ 喜欢呢。 想要不想要？ 想要。 给100块钱拿走。 对，走。就认钱这位感情。 不是你。 什么叫100啊？ 50，50。 不要。 30。 不，太贵。 干脆这还有2手，1毛钱你报圆里头。 您留着吧，您 一块儿。 行行行， 您收着。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 啊， 写好了才来的。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呢。 什么叫写好才敢来啊？ 一般不敢来。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对， 这样啊， 嗯， 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什么叫即兴诗啊？ 我当时在这就出题 啊，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六十胜。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